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31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九叔破咗无尼尔呢一阵之后咧，即刻就对上咗俾蛇精上升两条大汉，咁我哋姑且就叫佢蛇精。两只蛇精啊，唔怕人斩嘅，而斩伤咗佢挤出嚟啲血咧，都系有毒嘅添。九叔啊，啱啱推开文采，就俾只蛇精箍住只右脚，随即左脚一浪起，一掹个膊头，右脚一抽，成个人就吞口啦。秋生啊，急啦，就问啦：师傅啊，你斩又唔斩得，打佢哋又唔痛嘅，伤咗我哋咗，点搞啊？ 我系啦，师傅，你仲有咩法宝去攞啊？哎呀，死啦！我哋个袋啊！ 秋生猛然一惊， 系啱啱打黑狗仔，我哋个袋喺出边啊！ 一边讲一边就同啲蛇精缠斗起上嚟啦。蛇精好奇怪，身上啲骨咧完全就唔系人咁样嘅。嗱，譬如讲手指咬出嚟唔咬入个反骨仔啊，系嘛？咁正常人骨络嘅活动都一个范围噶嘛，而呢两条蛇精啊冇噶噃。只见九叔一扣扣住蛇精只手，顺手攞起个琴喇，一压一扭，随即就将蛇精嘅手啊反扣咗后边。秋生同文才咧，亦都喺另一边对住另一只蛇精。只见到九叔扣住嗰只蛇精咧，个头180度咁，拧咗过嚟。九叔当堂就一惊，而蛇精身上面几条毒蛇咧，猛然就向九叔咬咗过嚟啦。九叔一缩手，而与此同时咧，蛇精个头就冇咗，仲系望住九叔嘅，而个身咧本来背对住嘅，瞬间啊180度又扭过嚟，顺带一脚就将九叔踢飞咗出去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死啦，师傅俾人打添。秋生同文才互相对望一眼，两个人又好有默契咁做成一个合体技啦。只见秋生同文才各人双手攞住只蛇精嘅手，一扣就扣住个手踭。同时啊，秋生右脚吻错咗脚，对住蛇精嘅心口一掹，蛇精两只手啊俾佢哋攞住嘛，退无可退嘅啦。吻才同秋生另外嗰只脚一掂地，两个人啊凌空跳起，对住蛇精条颈一掹，两只脚卡住蛇精条颈，两只攞住嘅手臂喺大髀里面一夹，向后一拧，咔啦咔啦两声，嗰条蛇精两只手嘅手骨当堂啊碎咗。呢招系咩嚟呢？用而家说话嚟讲，呢招就系伤人嘅十字固，亦都系关节技，本来攞嚟对付僵尸嘅，而家冇计啦，焗住用喺蛇精身上。两个人以为蛇精断咗只手会唔喐啦，点知蛇精只手好似唔使骨咁样嘅。由于文才同秋生喺咬断佢只手嘅时候，两只手都掹到自己心口噶啦。只见蛇精本来已经断咗只手，反手一拧，一执执住两个人嘅心口，同时将两个人一撞，咣一下，文才个头撞秋生个头，两个人当堂嗡一声，退又退唔掂噶。呢个时候咧，九叔已经隔离，避开咗第二只蛇精嘅攻击，一个前滚翻，立起地下求其碌木啊，对住嗰个蛇精嘅颈一拍就拍咗佢去，噼啪一声，蛇精啊当堂松手。文才同秋生个噼啪咁打落地，望望师傅，师傅打蛇打出拳，话都未讲完啫，俾九叔拉低咗只蛇精，缠绕喺身上啲毒蛇咧，嚓一声，全部跳晒九叔个碌棍度，九叔揈都揈唔切啦。正当呢个时候，另一只蛇精已经兜心口咁向九叔撞过嚟啦，咣一下，九叔个俾撞到气血翻涌，当堂啊噼里啪啦吞口五步。文才同秋生揈揈头啊，拿起着刀，将刀背反转，对住蛇精啊冲咗过去。而啱啱被拉低咗只蛇精身上嗰啲蛇咧，已经全部去咗另一个蛇精身上啦，剩低呢个蛇精嘅恐高部啦，披头散发，只见有三条毒蛇喺佢膊头咁一咬，这个被上咗身嘅大汉当堂好似打鸡血咁。秋生攞住把柴刀，一跃跳起，攞柴刀嘅刀柄兜头啊劈落去。而在秋生跳起的时候，文才已经兜在后面，猪肉刀一甩手，直劈蛇精条颈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蛇精右手一举起，砰一声，秋生柴刀甩手，哇，柴刀都劈乱埋，震到秋生的右手虎口裂开，哎呀，倒腾了两步。 而蛇精嘅头咧又系180度咁样拧，用个嘴咬一吸，啱啱啊担住文才劈过嚟嗰把猪肉刀啦。因为文才系离远掟把刀过去，成个人仲冲紧向前，杀都杀唔雪滞啊！眼见就要冲到埋蛇精啲蛇口上边噶啦。只见隔篱风声一响，一道身影已经快速咁飞咗文才前边。只见狗叔攞支木棍，唔劈又唔勾，而系打横向前一格，就隔咗蛇精条颈度。文才扫佢，文才一听到，顺势向前一碌，一个扫堂腿，咣咁一下就将蛇精掼咗喺地下度。狗叔啊顺势一压，成个人就压住咗蛇精嘅身上，而手上边嗰碌木咧就压住蛇精条颈。狗叔啊啱啱揿低条蛇精啫，仲谂住叫文才同秋生快啲过嚟勾佢七寸啦咁。点知条蛇精眼一擘，露出邪魅嘅一笑。狗叔一惊，弊，噗咁一下，蛇精口里边喷出一团白雾。狗叔个面门啊对住佢噶嘛，兜口兜面啊全部食到影。狗叔个慌忙一揞块面，而与此同时咧，条蛇精啊即刻弹起，对住狗叔一拳，咁一下，就将狗叔弹飞出去啦。而好彩狗叔啊弹飞咗啫。点解啊？有三条蛇已经咬住咗狗叔个三袖噶啦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啫，即刻飙咗去狗叔隔篱。文才执翻把猪肉刀，手起刀落，咔咔咔斩断咗咬住狗叔三袖几条毒蛇。而秋生呢个时候咧，咧咁一下撕烂咗件衫，系咁以啊包扎咗下右手嘅伤口。啱啱讲啦，佢虎口啊爆裂噶嘛，仲滴紧血咧。两个人啊回头一望狗叔，只见狗叔啊成面都青晒，两只眼合埋，好似擘都擘唔开咁，嘴唇已经变成黑色咁滞啦。文才一急啦，师傅做咩？你中咗毒咩？你俾蛇咬亲啦？唔系啩？等我睇下。秋生啊急忙走上去帮狗叔啊捋开衫走。文才讲啦，你个人细心啊，你慢慢睇，我会顶住。讲完拧转身，倒转个刀背，又去前斗起嗰条蛇精。秋生就喺狗叔身上慢慢系咁揿喺度揾啦。只见狗叔轻轻啊讲：唔好揾啊，冇被咬伤。吓，师傅，咁你啲毒系毒蛇吐沫啊，叫文才小心。话一讲完，盘膝一坐，两只手环抱当胸，额头上面啲汗珠啊，一粒粒系咁滴过嚟。而狗叔个面色睇身就好似冇咁黑咯。秋生知道佢喺度逼毒啊，突然间耳后风声一响，一望。原来是怪老子后住狗叔中毒之际，一个铜锤掟咗狗叔嗰度。秋生啊谂都唔谂啊，一飞飞嘅向住狗叔身后一挡，咣咁一下，自己啊替狗叔挨咗一锤。只见秋生噗咁掠啖血，哎呀，哇，唔知有冇断骨添。一摸自己心口，好彩自己着嗰件朱砂竹甲啊，心口上面几块竹片啊已经打到粉碎，咁啊好彩噃。好彩着咗件护心甲啫，而甲上面仲有朱砂噶嘛。秋生啊摸摸身上面嗰个竹甲，有啲朱砂就甩咗自己手度啦。随即啊用手咬破中指，一扯一掹，将身上面嘅朱砂护身甲啊掹咗发出嚟。中指血当中一划，放暗起，死你！拿起块竹牌，一下就掟咗怪老子嗰度咯。怪老子啊三袖一劈，啪一声，竹牌被弹飞。而咁啱咧，弹咗去蛇精嘅头度，只见到嗰块竹牌一掂到蛇精嘅头啫，突然间喳咁一下，蛇精好似痛咁，个成个人就弹开，一路揞住飙紧白烟嘅头添。文才拧转头望望秋生，哇，你都唔系童子身咁劲嘅你。秋生啊嗌啦，喂，朱砂，身上边仲有朱砂。文才一见到，会意啦。佢打咁耐，成身都汗噶啦嘛，求其抹咗自己只汗，只手啊黐咗啲汗渍啦，好似帮自己冲凉捽身咁啊，贴住身上边嘅护身甲一捋，当同两只手中啊黐满朱砂。对面只蛇精一见到文才两只手，竟然有啲退却咁样，慢慢啊冇扑过嚟，冇主动攻击啦，反而就系乌低身，兜住圈咁望住文才。咁样捋紧条脷，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隔篱嗰啲毛利儿啱啱已经被解决咗，炸飞晒噶啦嘛，包住毛利儿嗰啲尸体啊，慢慢就喺麻布中间度走咗好多只曱甴啊、蜘蛛啊、毒虫出嚟。秋生见到怪老子仲系坐喺个法坛上面不断咁喺度持紧咒，而身后边嘅宝笑咧 早就受到脱晒相，怪老子嘅面色咧就越嚟越涨红。弊啦，师傅啊中咗毒，随即一脚踢飞前面嘅火堆，攞起两支火把，文才接住。文才一攞火把喺手，对住蛇精喺度养啦，而秋生啊攞住个火把，企喺九叔面前，一路喺度驱赶涌紧埋嚟嗰啲毒虫毒蜘蛛。死啦！身上面嘅架撑又冇，就算有都冇 Q 用。回心一谂，自己执咗乜鬼嘢啫？麦豆啊、黄符啊，屌那尾呢啲都嚟对付僵尸嘅啫嘛，唔系对付虫尸嘛。细估唔到今次嘅对手啊，并唔系啲咩普通嘅妖道啊、捉鬼啊嗰啲嘢，仆街中意玩曱甴嘅老板啊！文才呢个时候亦都一步一步退去秋生嘅隔离啦。死啦！点算啊？点算？揾机会咩师傅走啦？咁啊，点都要打低咗前面只蛇精先嘅，后边嗰只咁嘅死老鬼，你话点打你？秋生啊，我咁叹一口水，你又唔系唔知佢几打得噶啦？而家唯有挨得就挨，师傅啲毒未驱清，俾佢一抽三都有知啊！文才嘅心啊，当堂嚟一嚟，今次啊真系留步啦，唔通今次真系会团灭？两个人回眼望望九叔，只见九叔啊，啲汗啊叭叭声系咁流，身上边嘅黄符已经湿透咁滞噶啦。不过有道好，面上边嘅黑气咧已经减弱咗少少噶啦，嗱少少都好过冇啦。两个人啊顶一顶，对望一眼，点都要护住师傅噶啦。前有蛇精，后有怪老子，身边啊仲有无数咁多嘅毒虫啊、毒蚁啊。文才抹抹自己啲汗，一抹之下咧。手上面啲蛛丝甩咗半，而正喺呢个时候，蛇精啊见到文才抹抹汗，遮住咗视线，石咁一下，成个又冲咗过嚟。而好死唔死啊，文才见到叶眼啊，仲要捽咗只眼，乌低身添。蛇精见到佢咁，眼啊放光啦，怪叫一声，对住文才条颈系咁扑咗过嚟，啪一下，蛇精成个瞓低，不断喺度抽搐。文才拧转头讲啦，你条咪蛇精今次仲唔撞到你，以为我傻啊嘛？只见秋生嘅右手一直攞住怪老子只铜锤，哼哼，叫你唔好贪刀嘅啦，以为我哋两兄弟真系流嘅咩？两个人都未笑完啫，只听见怪老子哈哈大笑， 打蛇就话打出全鱼， 啱啱讲完啫。秋生同文才打咗个冷震， 打蛇精啦，唔通又系咁简单咩？ 秋生攞住铜锤指住怪老子，你个老二笔啦，有本事落嚟只抽坏听，坐度做咩啊？ 只抽，你打赢佢先讲啦。 话音刚落，秋生啊成身毛骨都竖一竖，只见到啱啱俾自己搏低嗰只蛇精。双眼啊反白，喺个脊骨嗰度啊，嘎力嘎啦，嘎力嘎啦咁，一条黑色嘅黐粒粒嘅蛇就喺呢个大汉嘅脊椎嗰度破体而出，只见到个背脊度伸咗个蛇头出嚟，而条蛇嘅嘴啊，仲一路担住个大汉嘅内脏添。哇，咁 Q 核突嘅，一阵声就系咁攻咗过嚟，文才同秋生揞住个嘴，差啲想呕，唔系啩？又系打七寸啫，点解师傅打嗰条啊即刻挂，我哋打七寸，仲竟然拉条坑嘢出嚟嘅？呢个时候咧，九叔就咳咗声，秋生同文才同时退去九叔嗰边，望望九叔讲啦，师傅你点啊？九叔啊慢慢讲啦， 用铜钱剑打七寸啊，蛇精系要用铜钱剑嚟打七寸啊。落去啦！ 啱啱讲完，九叔个三袖笼个黄光一闪，两个人定下睇，原来系九叔嗰把短柄金钱剑啊！啱啱谂住去攞啫，嗰条怪蛇已经系一夜冲过嚟，腥风一起，第一个目标竟然系秋生啊！秋生一见到，冇理咁多，一闪就闪咩先，手中有一个铜锤啊飞出，只见条蛇咧攞只口一咬，一担就担住咗个铜锤。头一尾揈翻俾怪老子，哎呀！秋生当堂剩翻两梳招啦，文才揞咗把短柄金钱剑出嚟啦，一望死啦，师傅 我唔识咁短点点打七转啊！ 九叔唉，咁拧拧头， 叫咗你平时读多啲书噶啦，衰仔。 咁呢次系大镬啦！面前呢条蛇精呢已经脱离咗人体，脚瓜啷咁粗，仲要系毒蛇嚟嘅，劈又唔劈得，打又唔打得，抽身唯有举住一块烂棺材板挡喺前面。 师傅，你仲有几耐啊？我哋顶到几耐算几耐啊？ 两个人啊，攞起块烂棺材板当盾牌，挡喺九叔前面，一边就望住条蛇精，又不时仲要斜眼望望怪佬之他，佢会唔会起阴湿嘢？咁条蛇精啊唔理你噶嘛，准备就要攻过嚟啦。文才当先一个行上去，举住块盾牌，合埋只眼谂住硬食一下噶啦。只听到嚓咁一声，一阵恶臭攻过嚟，两个人啊眯埋眼噶嘛。文才同秋生喺棺材板上面望望，咁大烟嘅，做乜鬼嘢呢？条蛇呢？只见地下一滩黄水，条蛇呢就瞓咗喺度，搞乜啦？正喺呢个时候啫，洞外面就传嚟咗一把声啦： 陈归陈，土归土，金镖银镖归当铺啊！学人玩蛇咁抽穿啊！早啲翻去揾你老母啊！ 来人系边个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